从前曾踏着膊在照相，公园里共你比赛攀树上，还有什么歌都乱唱，插着裤袋哨子吹响，看夕照时如此漂亮，一切就这样分享。是那日那夜那背景，仿佛已没有什么可纪念。时间制造缺陷不停，这夜如何闭上眼睛，再共我回忆中约定，心里就有。岁月摆布，这刻收一收脚步，为对方拍拍满身的尘土，好想知你。